想对你说，今生今世跟着我，做你幸福的理由，嫁给我。 说了，我们本来就是一个游戏。

Come on.